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小朋友们，今天啊，妞妞姐姐继续来给大家讲地质馆的花絮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今晚咱不唱这首歌行吗？这个故事啊，其实与本次地质馆的活动无关，但因为呢发生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啊，妞妞也就把它当作一个花絮故事讲给大家听吧。事情是这样的，妞妞在七彩童年俱乐部里有个好朋友叫做雨明。那天啊，妞妞跟小雨明约好了，结束了地质馆的活动之后呢，下午要教他唱刷牙歌。跟好朋友约好的事情是一定要认真对待的，所以呢，妞妞丝毫不敢怠慢，抓紧一切可能的时间练习刷牙歌。周六早上一起床呢，那个耳机啊就像长在了妞妞耳朵上一样，整个一个是机不离耳曲不离口。从上午六点半起床到下午五点教完雨鸣，除了在地质馆活动的两个小时之外呢，妞妞就这样没完没了地唱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哒滴哒滴哒滴哒，于是就有了以下的故事。故事一，电梯惊魂。那天啊，妞妞唱着歌走进了17楼的电梯，呀咿呀咿呀的歌声呢，让电梯小姐的目光变得越来越异样。不过人家出于礼貌，还是表现得十分克制。不一会儿啊，电梯到了8楼，停了下来。电梯的门呢，就在妞妞的歌声中缓缓打开。门外站着一对母子，犹豫着是否该进来，是否是因为妞妞的歌声，人家可没说。但是后来，当妞妞身边的强妈妈以很有指挥家风度的手势喊停了妞妞的歌声之后，门外的那对母子当即走进了电梯，一点没犹豫。故事二，哪只虫子下车。离开地质馆的时候呢，圆圆老师、猪猪姐姐和妞妞一起搭强爸爸的车。一路上啊，妞妞依然是乐此不疲地唱着刷牙歌，什么虫虫太小了，张大嘴就看不见了，什么小虫子会在牙齿里筑窝。大家就在妞妞的歌声中谈论着今天的活动。说着话呢，车到了阜成门，圆圆老师该下车了。强爸爸停了车，忽然开口说了句，哪只虫子下车。故事三，连锁反应。那天下午啊，妞妞在七彩童年俱乐部的软泥课上呢，见到了雨鸣。等小家伙上完了这个软泥课呀，妞妞就开始教他唱歌。当时呢，强宝正在边上玩，妞妞对雨鸣说，来雨鸣，我们来唱刷牙歌。妞妞话音未落，就听一旁正在玩耍的强宝有腔有调地唱了起来，呀咿呀咿呀咿呀。哈哈，看来在妞妞一上午的熏陶之下，我们的强宝已经无师自通了。故事四，耐人寻味的尾声。晚上啊，妞妞到强妈妈家蹭饭，我们一起离开了俱乐部，走在回家的路上。强妈妈心有余悸地望着妞妞说，咱今晚能不唱这首歌吗？妞妞吐了吐舌头说，好啦，没问题。谁知就在这个时候，一旁的强宝忽然走上来，拉着妞妞的手，一边有节奏地摇晃着，一边唱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哒滴哒滴哒滴哒。妞妞想起了一首古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哈哈，大家自己想象当时强妈妈的表情好了，妞妞呀，就说到这里了。